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一位牧师是谁？你们的牧师是谁？他应该做的是什么？他的权威做这些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崇拜的三段经文都在讨论牧师的角色，他应该做的是什么？他的权威做这些是哪里来的？我们的第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早上的旧约经文是以西结书第二章一到五节。在这段经文里，耶和华很严肃地告诉先知以西结，他要做的是什么？他要去那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跟他们讲主耶和华的道。他们或听或不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旧约的牧师就是先知，他们是上帝的代言人，上帝拣选他们，他们的权威是直接从上帝那里来的。然后上帝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先讲的是什么，无论百姓听或者不听，先知就是要忠实地讲上帝的道。其实大部分的时候，百姓就是不听先知的话，因此那时候当一位先知是非常不容易的。好，我们的第二段经文，我们的书信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一到十节。这段经文是蛮有意思的，使徒保罗在这段一开始就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然后保罗就继续夸口，他在第十和第十一章里面已经花了两章时间夸口，他为什么现在还要继续夸口呢？主要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是在怀疑保罗是一位真使徒吗？或者只是一个假的而已。这样的情况是很像加拉太教会的情况，最近你们几个人有学过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需要向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们强调他是一位真正基督的使徒。那么在这里，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也就是在做这个。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他说他要继续夸口，现在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保罗说他认得一个人，其实就是他自己，他这个人他就是他自己，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就是到了乐园里去。保罗说他在那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所以保罗就是没有告诉我们。接下来保罗说他有理由现在继续夸口，但是他说上帝自己不要保罗夸他自己，恐怕保罗变成太骄傲的，过于自高，并且为了阻止保罗变成太骄傲，上帝也就把一根刺给保罗。这根刺是加在保罗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保罗。那么我们不知道这根刺是指什么，大部分神学家认为它可能是一种肉体上的疾苦。反正无论是什么问题，保罗说他三次求上帝把这根刺离开他，但是上帝说不，保罗，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上帝给保罗这个答案，所以保罗现在换他夸口的方式。他说，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好，如果要总结这段书信经文，我们可以说，当时的使徒像使徒保罗那样，他们是像旧约先知一样，他们从上帝 来，他们从上帝来的呼召是直接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包括在这段，一直强调他是这样被上帝所拣选的当使徒的。因此，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应该听保罗的话，因为他的话就是上帝的话。这段经文第二点，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个：使徒们自己是软弱的，有大能的不是使徒自己，乃是他们所宣讲的上帝的道。保罗在这段强调他自己是很微小的，是软弱的，但是他所讲的上帝的道是重要的，也是大能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直夸口，但是他夸口主要是因为他要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知道他有来自上帝的权威说上帝的道。保罗主要要他们听他所讲的这个道，保罗不要他们注意到他自己他这个人是不怎么样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经文，书信经文。现在剩下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马可福音六章一到十三节。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形容耶稣如何回到他的家乡，就是拿撒勒。大部分的拿撒勒人拒绝耶稣，厌弃他，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一个特别的人。他们一直想他只是他们很熟悉的那位平凡的木匠，也只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和西门的长兄而已。因此，大部分的拿撒勒人不听耶稣所讲的话，他们也是不相信耶稣有大能可以医治病人，所以很少人得到帮助。这段经文的下面部分形容耶稣如何赐给他十二个门徒权柄，然后差遣他们出去为了传道、赶鬼和治病。耶稣告诉他们，有些人可能不会听他们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离开那城的时候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好，在这整段福音书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有真正的权威，他们也都正确地传扬上帝的道，但是还是有人拒绝这权威，也拒绝听上帝的道。如果连耶稣自己所讲的道人会拒绝，当然耶稣的门徒所讲的道也会被人拒绝，一直到今天。好，现在我要总结今天这三段经文。我们要特别看这三段经文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关于现代的牧师。我们要看牧师的权威是从哪里来的，还有牧师该做的是什么。首先，牧师的权威，我们在这三段经文里看到很多关于权威。耶稣自己当然有权威宣讲上帝的道，他是上帝，这个权威是他自己本来就有的。在福音书经文里，耶稣也直接把他的权威赐给他十二个门徒，所以他们也是有权威宣讲上帝的道。使徒保罗呢，在我们的书信经文里，他夸口是因为他要哥林多教会知道他有从上帝而来的权威。圣经其他的地方也告诉我们，保罗也是直接地从上帝得到这个权威。旧约先知以西结呢，我们的旧约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的权威也是直接从耶和华上帝而来的。耶和华直接跟以西结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主耶和华如此说。那么现代的牧师呢，他们的权威讲上帝的道是哪里来的呢？是不是像旧约的先知、耶稣的门徒和使徒保罗那样直接地从上帝而来的呢？不是。现代牧师的职位是上帝所设立的职位，但是上帝透过教会把人放进这个职位里面。 并且这牧师职位的权威不是在于牧师自己，乃是在于上帝的道本身。一个正规的牧师有上帝的权威，但是他如何是一个正规的牧师呢？是因为他正确地宣讲和教导上帝的道。因为上帝的道当然自己有上帝的权威，所以宣讲上帝的道的牧师也是有上帝的权威。那么接下来牧师主要要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跟以西结、耶稣的门徒和使徒保罗一样，他们要宣讲教导上帝的道。现代的牧师跟旧约的先知一样，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们两个差别的地方是在于他们所讲的内容是从哪里来的。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是直接从上帝得到他们要讲的话，但是自从上帝借着同样的众先知和使徒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上帝的启示，就是我们的圣经，自从我们有整本圣经之后，上帝的代言人就是从这本圣经知道要讲的是什么。现代的牧师需要非常熟悉圣经，最好用原文熟悉，然后忠实地把上帝的道宣讲出来。我在这里要引用两段圣经经文强调这一点。在第一段的经文里面，老牧师保罗在告诉年轻牧师提摩太他应该做的是什么。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在第二段经文里面，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他们如何应该看待使徒，现代的教会也应该这样看待牧师。保罗说，人应该把我们看作基督的仆人，上帝奥秘的事的管家。对于管家的 要求就是要他忠心。牧师是基督的仆人，是上帝奥秘的事的管家。这奥秘的事都在圣经里面，并且牧师一定要忠心地当这些事的好管家。所以牧师主要是要宣讲上帝的道。我们如何可以总结这个道呢？保罗常常说，我们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就是福音的核心。耶稣自己也告诉他的门徒，他们要传的是悔改与赦罪的道。因为耶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是蒙赦免的。牧师一定要讲这悔改与赦罪的道，这是他们主要的责任，他们也要忠心地做。那么我们牧师根本不能控制听众的回应，就像上帝告诉以西结一样，众人不一定会听。就像耶稣和门徒的听众一样，有可能很多人就是不会听牧师所讲的。但是无论听众如何回应，牧师一定要忠心地传扬上帝的道。另外，牧师像保罗一样是软弱的，大能的才是上帝的道。我们牧师要你们注意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要你们注意的是我们所讲的上帝的道。在传统路德会里面，我们也故意把牧师遮盖起来。我们穿这些衣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要你们看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穿这样的制服，是要你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道之仆人。当你看到这样的衣服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想，啊，现在我可以听到上帝的道，感谢主。好，谈到这里，我也应该讲多一点关于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应该如何看待牧师。现在你们的牧师是我，但是以前你们好几个人有别的牧师，将来你们很可能也会有其他的牧师。 你们应该如何看待你们的牧师呢？你们应该就是看他们是上帝的道之仆人。你们牧师的权威奖也是上帝的道自己的权威。因此，你们应该好好地听你们的牧师所讲的。但是，你们也要用智慧分辨你们的牧师所讲的。你们要像比利亚人一样，当他们听保罗讲道的时候，他们是热切接受这主的道，但是他们也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这不简单，对不对？你们又要专心听你们的牧师，但是也要自己很熟悉圣经，所以你们可以分辨牧师所讲的是不是真的合乎圣经。好的牧师也都希望他们的会友这样做。如果你听你的牧师讲一些东西，你觉得有一点怀疑，你想这真的是圣经的教导吗？你应该直接跟牧师谈你的想法，然后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好好的慢慢的看圣经怎么说。那么我知道对你们当信主的基督徒来说，分辨牧师所讲的当然很不容易的，但是你们越来越熟悉圣经就可以做。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说，你们应该抓住任何机会在教会里面听和学习圣经，并且自己在家里也好好地学习。你如果想要一些建议如何自己学习的话，我也很愿意试着帮忙。那么讲到这里，你可能可以看出你自己常常不够看重上帝的道。我们都知道上帝的道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它。我们都必须悔改，这就是悔改与赦罪的道的第一部分。我也希望上帝的律法做了他的工作，使你承认你的罪。第二部分呢，就是赦罪。我这位当牧师特别需要宣讲这部分，我一定要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赦罪的福音。我知道你们都知道这个福音，但是听完律法之后，重新被你的罪吓死之后，我们一定要听到领受到这福音。这是因为福音才是上帝的大能，它不仅拯救我们，它也建立我们，给我们力量重新试着过基督徒的生活，包括注重上帝的道。那么为了今天传这赦罪的道，我要我们注意我们今天书信的最后一句。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是软弱的，特别因为你的罪，包括你太轻看上帝的道这个罪，你是软弱的。但是当你看到你的罪，并且被提醒你是个软弱的罪人的时候，那赦罪的福音就重新来到你那里，重新印着钉十字架的基督赦免你的罪。这赦免就使你刚强了，这刚强是从上帝而来的，不是从你自己的。这刚强的赦免也很容易胜过你软弱的罪。你今天再一次地得到这刚强的赦免。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形容他如何是软弱的，但是上帝在基督里的怜悯如何是非常强壮。保罗的例子也是你们的例子，请听一下。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迫害人的，凌辱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在不信的时候由于无知而做的。我们主的恩典随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在我身上越发增加。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可是我竟然蒙了怜悯，好让基督耶稣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完全的仁爱，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的例子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也照着这个榜样蒙了上帝的怜悯。你今天再一次得到这怜悯和赦免，这是真的，这是上帝的道所说的。上帝的道是真实的，是有权威的。感谢上帝，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